第218集，缺失的报告。仁义在养老院陪了他爸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差不多时间醒来，仁义睁开眼睛，就见任向荣坐在床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 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 昨天晚上你早早就睡了，我就没叫你。 仁义打了个哈欠，冲他爸微笑，因为他爸恢复正常而感到欣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见他爸就跟赌博一样，有时候是正常的父亲，有时候是病人，可任向荣脸上却没有往常见到他的喜悦，淡淡地说： 那你就回去嘛，这里睡着多难受，床那么小。 没事，我正好感受一下这里休息的环境怎么样。 环境？哦，环境自然是比不上私立医院的。 那是。 白天花园里总有人吹拉弹唱，挺难听的。楼上有个精神分裂的老头，偶尔半夜会叫，瘆得慌。哎，一个护工照顾好几个老人，每次洗澡水都不够热，饭菜嘛又太淡了，时间长了全吃腻了。除此之外都挺好的。 仁义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爸从来没有跟他抱怨过这里不好，应该说他爸几乎不抱怨任何事，从来都是以不给子女添麻烦为第一原则。他并不是不接受他爸挑剔，只是这口吻隐隐是有事儿。 这里当然是比不上私立医院的，可是不差，哎，我住着安心。咱们本来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出身，没那么多娇贵的毛病，你让我住一天1000多的特护病房，吃一瓶上万的进口药，你也不怕我消受不起啊？ 仁义顿时脸色煞白，他一直害怕他爸知道私立医院的事儿，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负面影响，因为他爸一定会很生气。结果还是没瞒住。 爸，你听我解释。 你想解释什么呀？你跟我说是用的医保，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啊，结果大部分钱医保根本覆盖不了，你自己出得起这个钱？ 他们有给老兵的公益医疗名额， 那还不是因为供应闲呢？不然我大街上能捡来这个名额吗？ 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这里有人偷偷议论，被我听到了。你打算瞒我多久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性质差点变成受贿，你都不跟我说，哪怕被处分了都不跟我说。 我是不想让你担心，而且现在事情也过去了呀。 过去了？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像过去了吗？我昨天给陈小飞打电话了，你都被停职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 任向荣越说越生气，狠狠地拍了一下仁义的脑袋，这是他以前教训捣蛋的仁义的起手式。这一拍，藏匿在头发里的干粉顿时飞散于空气中，被清晨的阳光照耀成发光的尘埃，一点一点撒在他心上，变成了搓磨他自尊的沙粒。 你给陈队打电话？你给陈队打电话干什么呀？给我求情？本来我年纪轻轻当中队长，就有不少人在背后闲话，咱们说好要避嫌的呀，我不需要你给我求情。 你要是堂堂正正，就不怕别人背后闲话，可你自己干了蠢事，我打电话问问怎么了。 我怎么就不堂堂正正了？我只是希望你能得到好的护理，怕你去养老院没法适应。 我有什么没法适应的？几百度的火潮我都能适应，被埋在地底下7天8夜我都能适应，你老子这辈子是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用得着你去干这种蠢事？ 我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， 我只要去学习回来，上面就不追究了。你能不能也别提了？ 怎么，啊？我不能教育你了？你当上中队长了不得了，没有一点分寸，没有一点脑子。你要是为了这个被开除了，我 不是没有被开除吗？供应贤是为了感激你当年救过他，我也是为了你好才答应的。我犯了错，我也挨罚了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 我说你不对吗？啊？ 你对，你都对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我走了。 仁义，你给我站住！ 仁义走到门边，顿了一顿，最终头也没回的走了。仁义的心情差到了极点，他以为认识龚应贤的这一年会是他人生中充满锦绣华彩的一年，没想到却是布满荆棘坑洼的一年。问问他后悔吗？他也不知道。回到中队，他一脸丧气，窝在宿舍里打游戏，饭也不想吃，累了倒头就睡。由于睡得太早，第二天比原定生物钟醒得还早。他起来洗了个澡，在等待出操的时间里，打开了办公桌上放着的文件袋，里面是他即将要去学习的一些相关材料。其实啊，陈小飞和曲阳波早就劝过他把硕士读了，哪怕是在职的，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。曲阳波都在攻读博士了，简历的每一行都能晃瞎人眼。可仁义这个人啊，不爱学习，总是以忙为借口一拖再拖。现在正好是时候了。他想把材料看一遍，但是心神不宁，眼珠盯着白纸黑字却总是串行。他无奈放下材料，抓起了手机，轻叹一声，给他爸发了条信息。 伟大的老人同志，亲爱的爸爸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。 他跟他爸置什么气呢？哎，我说啊，这事儿确实是他的错，就算他没错，他也不应该发脾气。过两天买上老人爱吃的东西，偷偷带点酒去和好吧。他爸这事儿想通以后啊，他又开始想龚应贤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，思绪是一团乱麻，怎么也梳理不开。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做一下心理疏导，或者去拜个佛求个签。很多事啊，他已经看不清想不通了，他多希望有什么超然的力量能为他指点前路，帮他省去那些千回百转，拨开那些云缭雾绕，直接告诉他答案。人越做人就越信神。下午仁义接到了陈小飞的电话，让他去支队一趟，口气不善。仁义隐约预感到了什么，匆匆赶到支队，进了陈小飞办公室，门一关，陈小飞就指着仁义说： 你跟警察说了什么？ 陈小飞明显气得脸都白了。 陈顿，你指哪件事？ 哪件事？还有多少事？警察为什么来问我19年前龚家纵火案的细节？问的问题明显就是把我当嫌疑人了。 我根据当年中队各指战员的竖井报告，结合证物，做出了与当年的火灾调查报告不一样的分析，相信你也听说了。这个案子很大可能是纵火而不是自杀。但是我在协助警方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 那为什么警察来质问我？ 因为一个邪教成员提供了我们没有的线索，这些线索会指向您是嫌疑人之一。 我一个灭火救人的，我怎么就…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上个月。 那你这段时间是怎么想我的？你也怀疑过我？ 陈队，我相信您的为人，但是警方必须排查每一个可能，您好好配合调查，很快就会洗清嫌疑的。 你就没想过要给我提个醒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？ 这他妈一呼啦的警察跑我办公室来，让别人怎么想呢？ 对不起，陈队，我实在是跟您开不了口。 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分了？你刚进中队的时候还好，那时候我也还不是支队长。可自从我当了支队长，你就开始避嫌了。啊，等你当上中队长，咱们私底下干脆没有来往了。你生怕别人觉得自己这中队长来的不正当。嗯，你对自己就这点信心？对组织就这点信心？ 不是， 我看着你长大呀，我没有儿子，心里把你当儿子，结果你呀，恨不能躲着我走。 陈叔，对不起，可我不只是为自己，我也担心你被影响。你也知道我没什么上进心，但是你不一样。 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什么？算了，我跟你爸跟了这么多年，其实也习惯了。他要是稍微会变通点，我现在这位子该是他的。你跟你爸一样啊，驴脾气。那天你爸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聊了好多，聊起以前的事儿啊，我突然就想起来，其实我也不该说你，我也好长时间没去看我的老队长了。你什么时候去看你爸呀？我带上你婶儿，咱们一起去。 好，这几天都行，看您时间。 那就周日吧。 好。 公家的案子，哎，偏偏怎么就我的出警报告不完整呢？时隔这么多年，我也不可能记得细节了呀。 不止您的，出警报告的完整度不到70%，很多都是因为几次搬家各种原因缺失的。但是您的比较重要，我们怀疑您的报告缺失的部分是被那个张文拿走了，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。 张文，这个混蛋真是坑死我了。 您挨处分了？ 啊，谁能想到还有人冒名顶替的呀？抓着没有啊？ 听说有线索了。 行了，你回去吧。警察没有证据，倒也不敢对我不客气，但这事儿还是让我心烦。希望他们赶紧破案，别再多生是非了。 是，那我先走了。 对了，让你去进修的资料看了吗？ 看了。 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是把你当成接班人来培养的，这不只是我的私心，也是组织对你的肯定和期望。好好学啊，以后不准再出什么岔子了。